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展昭的目光在传递出同情的同时，也明明白白照示出绝无半分商量余地的坚持。端木翠哀怨地盯了展昭许久之后，俩字儿：认命。这一次写符咒与先前给二人写时又不同，只是以手指蘸着波中血水在面前凌空点画，那只小豪依着手指点出的笔画在他衣裳之上走走停停，他写得起劲时，那小豪也走得雀跃，一时想不起笔画时，那小豪也巴巴停在当地。更好笑的是，有几次他写得烦恼，呻吟着将头埋在膝间，那小豪竟也如同遭了霜打一般弯下腰来，全然没了平日间笔直的形象。展昭见惯不惊，公孙策却看得叹为观止。因想着万物有灵，的确不只是口中说说这么简单，扭头看城隍庙的一砖一瓦，感受亦是不同往日。就这样，有话没话，有搭没搭，晨光如涓涓细流，留之不住，追之不及，转眼间已是入暑时分。公孙策看着端木翠换下曙光，听他给曙光加持归去来咒，又看着那团曙光高高去向中天，竟没来由的心慌起来。端木翠也有些紧张，方才大把闲暇他都没什么话说，此刻分别在即，他反涌出许多事来要交代，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他先前吩咐过的。公孙先生，曙光现于何处，明道便在哪里显形，待会儿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明道入口。展昭成功放归魂魄之后，这些人手尾处的七星灯会自行燃起火焰，届时鬼差追魂而至会想方设法灭灯，我已在灯上设下符咒，他们无法近前打翻油灯，最要防四个鬼差聚在一起吹灯，视为四面阴风，灯灭人死最是凶险，切记。 原来这就是鬼吹灯。 公孙策心跳如鼓，唯恐漏掉什么，用心记下，不住点头。吩咐完公孙策但要向展昭说两句，眼前忽的一黑，就听展昭沉声道： 明道显形了。 端木翠低低嗯了一声，因惦记起吩咐展昭的事来，却又不知从何开口，犹豫了一会儿，于黑暗之中机不可闻地叹了口气。不多时，曙光争先恐后渐次回归，一粒粒微沙曙光在半空中划过一道道极细的光痕，越是近前越是莹亮，随意附着于端木翠衣袂之上，起艳无序，明灭不定，朦胧光影流转之下，端木翠的样貌忽而明晰，忽而模糊，一时观之可亲，一时却又疏远陌生。展昭忽然生出空落之感，只觉天地尤其扩大，于一颗心飘飘荡荡，上下左右茫然试探，终年累月也触不到壁。曙光归壁，端木翠思忖片刻，伸出手指隔空向着展昭和公孙策袖上各比划了一回，顿了一顿，自两人袖上各自翩翩飞下一只蝴蝶来。展昭心中一热，只觉分外亲切，脱口道： 信蝶。 端木翠含笑不答，伸手弹了弹自己的衣袖，低声斥道： 过去几个。 话音未落，就见数点曙光自他袖上起来，慵慵懒懒，与信蝶汇于中道。过了一会儿，曙光不见，两只信蝶却通体散出光来，晶莹剔透，直如明灯。公孙策暗暗称奇，低头看衣袖时，才发觉袖口处破了一块，视其形状正与信蝶轮廓吻合，料想展昭袖上亦是如此，因胡思乱想， 不知道这信蝶不飞时，是不是恰能将空处填上，若是随意寻块布料填了，便是块蝴蝶补丁，又不是大姑娘小媳妇儿， 绣上补上这么个事物，长龙赵虎他们肯定会笑个没完。 正如此想时，原本飞在一处的信蝶已然分开，一只停于展昭肩上，另一只却飞回殿中，立在一只七星灯的灯沿处，蝶翅微颤，连带殿内忽明忽暗，阴影冲冲欲动，说不出的怪异。端木翠笑道： 曙光若全被我带走，你们便什么都看不到了，留下两只信蝶给你们照明用。 顿了顿又说道： 那我先走了。 这一时刻终于是到来，端木翠去世极快，瞬息间已经没入明道入口。展昭轻吁一口气，也不再多做耽搁，转身向公孙策拱了拱手，一疾步向明道去了。公孙策眼见巨大阴森的黑色洞口正对着城隍庙，不由打了个冷战，下意识往殿内后退了一步。其实方才端木翠收曙光之时，周遭一切声息已然停歇，只是三人或说或话，并无明显感觉。现下两人一走，公孙策才发觉四周静得可怕，左右看时，怕是除了自己和那只信蝶再无活物了。战战兢兢退入殿中，寻了个蒲殿端端正正坐下，明明只他一人，却深恐自己手脚摆的不是地方，坐得甚是局促。也不知过了多久，只觉自己的心跳声慢慢放大开来，开始时震得耳朵嗡嗡作响，紧接着偌大殿内不知名的犄角旮旯似乎也有这般一下紧过一下的声音涤荡开来，将自己的心跳带得愈加急促沉重，胸口滞胀无比，心知如再这样下去只怕不妙，紧要再快将注意力转移开去，于是跟着信蝶打招呼： 在下公孙策。 信蝶很是安闲地停于灯沿之上，偶尔懒懒扇动蝶翼，总之是完全没有搭理公孙策的意思。不过公孙策的紧张却舒缓了不少，意识到这是一个不错的减压方法之后，明知接下来的对话过于荒唐，公孙策还是决定继续说下去。再说了，自说自话横竖没人看到也没人听到。 你读过书没有？ 信蝶沉默。 读过。那么你对刘安的淮南子怎么看？有人认为其偏道家，有人又觉得应列入杂家，你怎么想？ 信蝶继续沉默。 主述训里说，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尊仁义为存国之本，此前大人与我谈时深以为然，想必你也是赞同的。 信蝶似乎动了动，当然在公孙策看来是似乎，因为就信蝶的形状构造来说，除非是凑近仔细看，否则前与后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差别的。再加上公孙先生那不甚锐利的眼神，他完全有可能认为信蝶还是没动。事实上我敢跟你保证，信蝶不但动了，而且是不耐烦地转了个身。在此顺便批评一下端木姑娘，如果你给公孙先生的不是一只信蝶，而是个信猴什么的，那公孙先生现下面对的应该是信猴的屁股了，那么他就会及时发现信蝶对淮南子没什么兴趣，进而早些结束这冗长而又无聊的学术对话。接下来公孙策又兴致勃勃地与信蝶进行了把论篇及太祖篇的探讨，当然还是单方面的探讨。再然后信蝶估计是忍无可忍了，终于扇动翅膀向殿门外飞去，很有壮烈到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派头。公孙策及时刹住了话头，急道： 那我们来说说展护卫和端木姑娘。 喜欢流水去流沙，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千魂连梳妆，留指魂醉云无常阳。